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我是阿兰，欢迎收听快车道 FM，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和我的音乐，最好听的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Hello， 欢迎来到宝来来宝时间，今天关注宝来之宝。一实惠宝，配置丰富自然是宝，全新一代宝来基础配置就让你感觉见到宝，自动启停、坡道辅助、自动驻车、 LED 大灯、 LED 尾灯、日间行车灯，另外还有德系车引以为傲的标配 ESP 等主动安全装备。二安全之宝，前后驻车雷达、弯道辅助照明系统、 MKB 多次碰撞预防系统、城市紧急制动系统、六安全气囊，从前期到后期全方位立体无死角保护车主安全。三环保， TSI 发动机黄金搭档的七档手自一体 DSG 双离合自动变速箱，省油利器，配合发动机启停功能，以节约不必要的燃油浪费，加上 Eco 驾驶模式，省油效果如虎添翼，让你不知不觉中变成环保减排的小能手，还能省下钱包中的大把油钱。全新一代宝来，全身是宝，今天就跟您说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喽。快车道喊红包福利又来喽，颜值超凡的全新一代宝来提醒您，今天有红包活动喽。玩法一如既往，首先关注快车道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在微信中按下语音喊出口令即可。准备好了吗？今天的红包口令是全新一代宝来很多宝，全新一代宝来很多宝。感谢一汽大众全新一代宝来对本轮喊红包的大力支持，全新一代宝来换新生享前行。对了，金提示您，全新一代宝来送的红包喊不停拿不停，多喊多得，一次不中记得继续努力啊，加油喊吧。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车坛一周秀，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我们这车坛一周秀跟以往不太一样啊，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组里边始终命苦又忧伤的小编。 对，这个先得夸夸圆圆啊，因为大家 瘦了。 大家每天看到的就是不管是什么养车的一些信息啊，包括一些有意思的一些话题啊，什么带孩子开车注意事项啊，包括 带孩子， 对啊，这都属于儿童安全的范畴嘛。 对对对，没毛病。 所有的或者说90%以上的这个推送都是圆圆一个字儿一个字儿敲出来的。 对， 但是这个小朋友呢，虽然比较辛苦，但是 又不吃巧克力， 这个专业性呢，可能也没有说大家像一些很专业的那种汽车网站那些老师写那么专业。 对，会比较好玩，偏重于娱乐性一点。 对，但是圆圆的每一个字都是饱含着深情的。 是的，包括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啊，圆圆来介绍一下吧，你这去的这一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啊？ 前两天呢，我又被派到了边疆， 分明是你自告奋勇要去体验生活，有助于你的减肥大业。 是的，这回我回来还瘦了2斤。 哎，可以，呵呵，就少吃了一顿饭是吧？ 是的。 这个活动是哪儿？是什么样的企业做的一个什么活动？ 是现代汽车举办的内蒙古锡林郭勒治沙的一个活动。 哦，它地点是在锡林郭勒是吧？ 对， 又治沙。 对，又治沙去了，去年我就去过了，然后今年我又去了。 可以啊，我觉得这个圆儿特别不容易，连续2年跑到了锡林郭勒很苦的地方，做了这么有意义的事。 就是圆圆在 就是跟我说的时候，就是说水哥，你什么时候能再让我去一趟内蒙？我当时想的是什么啊？羊肉没吃够，知道吧？那个叫什么？那个奶茶也没喝够。 现在看可能是沙子没吃够。 所以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一些企业，它会有一些所谓的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些公益项目。 哦，对。 而往往大家一谈到公益，那可能就是很苦的，或者相对来说是比较艰辛吧，艰辛的一些路程。 所以原来这一次是很艰辛嘛？它的环境是怎么样的？ 它可以说是苦，两个字，很苦，三个字，非常苦， 就是非常苦。 就是你连着两年下来都是这样的感觉吗？ 今年稍微好一点点，因为它治理的我觉得比去年好一点吧。然后去年就是满地都是虫子，然后今年居然没有虫子，我就很奇怪。 你们去的地儿是一样的吗？ 是一个地方， 是完全一个地方， 是一个地方，完全一个地方。但是去年就是满地，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是满脚都是虫子，然后这回 今年 可能就看到了一只。 那可能就是去年侧重于治沙，然后今年治沙的同时还治了虫。 反正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就今年什么虫子都没有，然后特别奇怪。 所以你们今年都做了什么样的活动呢？ 主要是治沙，因为那个内蒙古那边是属于沙漠化非常非常严重的地方。 对对对，这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对，然后因为我们国家嘛，然后是全世界然后最沙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嘛，然后内蒙古更严重一点，然后而且每年它还是扩散型的那种沙漠化。 你是有组数据要跟大家介绍吗？ 对，然后因为那个我们你看啊，沙漠化的土地呢是261.16万平方公里， 这是全国是吧？ 对，然后沙化土地呢是172.12万公里。 真的是挺，基本上是七分之一的这么一个咱们的国土面积了啊。 然后占了，也不是七分之一，是占了我国的 五分之一 差不多。 对，而且是越来越严重。然后现在呢有31万平方公里呢是有全沙化性的那种趋势。对， 就是即将要变成沙漠， 对， 愈演愈烈的， 马上就要变成沙漠了。 但是现在咱们实际上也不如原先了，说是我好像不管环境啊之类的。现在大家其实对于环境的关注还是非常非常 越来越重视了。 其实最近几年我们治理的还是挺好的。 你刚参加两年，你别最近几年我们治理还挺好， 有一点、这个、 是大家治理的还挺好的， 有一种这个什么沙化治理委员会会长的意思啊。 这个确实啊，这个去了两次这样的活动，我觉得这种主人翁意识就提高了。 对对对， 因为我们里面吧，就是说了，我们进去以后不能产生任何的生活垃圾，在走的时候一定要把生活垃圾全都带走，什么塑料袋啊、纸袋啊，然后还有一些。各种吧，小的生活用品都必须拿走，而且在草地上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明白，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不属于这里的东西。 对，就不要留下。 肯定就不属于这里。就像前一段时间咱们看世界杯，都说日本队员和日本球迷，就是说那个在赛后就主动的去什么收拾一下座椅啊，然后把更衣室打扫特别干净啊。我觉得这可能一方面是我们要向别人去学习的，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必须要看清我们自己自身的努力。就像圆圆参加的像现代汽车，对吧？ 对， 现代汽车他们，我相信他们不是这两年刚刚做这样的活动，他们肯定持续了。 今年已经是第11年了， 你看第11年了。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吧，回来继续聊这个话题。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许风吹，我都无所谓，路边那堵蔷薇，谁红了纯粹，关掉了手机，管他谁是谁，不要去理会是是非非，天亮走到天黑。 事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回来，刚刚袁宇也在结尾的时候说了，今年已经是现代汽车做了第11年这样的活动了。 对， 其实我特别喜欢水哥之前说的一句话，就是主人翁意识。 哎， 其实你像我们刚刚聊到的什么走的时候要带走这些垃圾啊， 垃圾， 其实我们从幼儿园开始老师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嗯， 但是可能随着慢慢长大，有一些这种意识 越来越不懂事了，是吧？ 对，越来越淡忘了。嗯，但是现在呢， 这是为什么呢？ 一些活动应该让我们这个主人翁意识更强烈了，不管是对环境的保护，还是对一些其他方方面面的这个社会责任心，我们都应该这个富起来啊。嗯，有这个主人翁的态度。 嗯，圆圆，那过去的十一年，现代汽车大概一共是参与治理了多大面积的这个？ 他 这叫什么治沙活动吧，咱们就说。嗯， 他现在到目前为止已经种了大概有9000万平方米了。 9000万平方米， 对 对，所以这个治沙主要的一项活动就是带着你们去种树。 也不是光是 种树，它还不一定是树吧。 嗯，没有那么多树，因为它那个地方它没有那么多树能长。 哦， 基本上还是就是太干了。 对。嗯，特别干。我们主要是它那儿的植物主要有什么碱蓬啊、芦苇啊。 碱蓬是什么东西？ 碱蓬是一种就是 蕨类植物吗？ 就是。他说是可以当菜吃， 野菜。 对。 哦， 对， 那裤子还不给刨了。 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碱蓬啊。他是喜欢那种碱性的碱地嘛。 嗯， 因为他主要是这回我们主要是种在那个盐碱地里面。 哦，盐碱地。 对。 哦， 但是呢他活其实也不太好活。 嗯， 因为他喜欢潮湿， 那边太干了。 太干了。 嗯， 但一般碱性的地都不是潮湿的地。 是的。 对吧？潮湿的地可能是酸性的地。 所以你其实你种下去吧，一半以上可能就 over 掉了。 就是成活率相对来说比较低。嗯， 就全都死掉了。 嗯。 所以其实治沙这个还是一个挺难的课题啊。 嗯， 跟那边的环境有关系。原来你种了多少这个 碱蓬？ 碱蓬。 碱蓬没有种，但是我在那儿插那个沙帐来着。 沙帐又是什么玩意儿？ 对， 沙帐就是用那个红柳枝来固定它的那个沙子流动。 哦，明白了。就 是 等于是一个防护网的概念。 对，相当于我防护网。哦，因为我们种的那块吧，然后旁边就是一片湖，看上去挺大的。 是叫茶干湖吗？ 对。然后呢，那个当地人就说，别看它那么大啊，其实一个礼拜如果不下雨的话，那就干了，彻底干了。 哦，它的自然环境太恶劣了。 对，这说到这儿，我插一句，圆圆，就是，我去那个月亮河是在银川吧？ 对，是那个敦煌那边吗？ 啊，对，就大概是西北地区嘛。 那边 原先特别大， 嗯， 然后现在越来越小。就是我有一次去那儿的时候，当地的导游跟我们说：“你看这个，你脚下的这个土地， 嗯， 原先这块是一汪湖水，然后好像也就过了几年的时间， 嗯， 因为周末确实像刚才袁一开始说的，就沙化比较严重了， 嗯， 因为都是什么西北戈壁啊、沙漠啊这样的地貌环境， 嗯， 所以它中间的那一碗绿洲变成了一小盅绿洲， 嗯， 就像一点一点被蚕食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旁边有水的话，你能还进而去保护它，那不光是住什么碱蓬还有沙帐其实都是防止这个叫什么水土流失。 嗯， 对吧？ 所以这个活动很有意义，而且我觉得参加完了好长知识。 我觉得这其实真的是挺好的，因为往往像，我没有参加过治沙的活动， 嗯， 我参加过就是那个去喂大熊猫的活动。 你这活动好啊，你这活动不错啊。 你知道喂大熊猫它也有讲究，就是首先你喂成年熊猫，它基本上是什么都能嚼动， 嗯， 但是你喂小熊猫，那个笋你必须得给它剥开， 哦， 要不然卡嗓子眼儿， 哦， 就跟小猫吃鱼的时候不会吐刺那感觉是一样的。 明白，这种公益活动以后我也要要求多参加。 来来来，你一定要跟我一起走。 嗯， 是吧？圆圆，你从去年到今年，你的感受最多的是什么？ 感受最多的其实就是说它治理还是有用的。 嗯， 因为我看它那个剪棚啊，不是，就是那个红柳枝去固定那个 纱帐 的地方。长出了其他的东西， 就是你去年可能去做的这件事，今年发现它长出其他的东西了。 对，然后 是植物吗？ 是植物。 那还能长什么？ 哦、 然后就是一种小绿植。然后我还问当地的那人，我说这是什么东西？他说这是他自己就是、自己长出来的一些， 就是野草之类的。 对，其实也不是他们种的，就是那个改善了嘛，土地改善了，然后所以他自己能长出来一些东西。 这说明真是还是很有效果的。你看一年的时间， 嗯，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土地改善成这样。 对、 对，那明年也，哎，它是一般的活动是多长时间 有一次？一般一年一次。 哦，一年一次。哦，那你明年的时候你还去吗？ 哦，我接着去， 可以，这原来已然成了这个锡林郭勒的常客了。 对对对， 你每次去的时候会找吗？哎，我去年种的这个地儿，我要看一看。 应该找不着吧？ 找不着，那个地儿太大了。 就因为你想在草原上，或者说在戈壁上是没有坐标的。你没有坐标的情况，没有参照物的情况下，想找一个东西 很难 定位它，真的是挺难的。 因为确实是这种活动我没有参与过，然后原先描绘的我只能靠我的脑洞去想象，可能没有切身的体会，但我真的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思。 但是我觉得在内蒙绝对是那种天当被来地当床，对不对？ 是的， 特别晒吧？ 特别晒。 然后尤其到这个白天晒，但是晚上可以看星星。 晚上很冷啊。 晚上很冷， 晚上需要盖棉被、啊。 哎，你是这次也住帐篷了？我记得你上一次是住帐篷。 蒙古包啊！ 啊，对，蒙古包。 行吧，那咱们待会儿听听这个 蒙古包的故事。 蒙古包的故事，据说好像四个人一个包是吧？ 女生的话是四个人一个包， 一个包可还行。 对， 男生 可 能更 多 一 点。 你问他，他也不能知道啊。我们一会儿回来再继续聊啊。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欢迎回来，来我们来聊聊这个四个人一个包的故事。 对对，四个人一个包啊。但我首先想到的是，你在那块水，就是那个湖，一个礼拜没下雨都可以干了，那你是不是没水啊？ 是没水啊。我们的生活用水就那么一桶水，而且是四个人分。 这个桶有多大？ 桶到我膝盖那么高。 哦，就是咱们正常 大概一个小型 一米吧， 小个的油桶那么大小。 对对对， 几十升吧。 对， 差不多。 一人限制一天三瓢水。 那个是 一天三瓢水， 生活用水包括喝吗？ 不是，喝的话一人一瓶矿泉水。 一天好辛苦啊。 那真的是 可以自备矿泉水吗？ 可以，你就背着吧。 哦，是可以，但是那儿当地提供的水就是每人一天只有一瓶矿泉水， 是 吗？是 的。 所以我觉得去那儿如果真的去参加活动或者是干嘛的话，可能背的就是水要更多一点，要比粮食都要多。 而且 它其实就是当地啊，那个蒙古包里面是给我们准备了茶的，但是呢除了茶以外就什么都没有了。 奶茶？ 不是，砖茶。对。 我知道了。 那肯定不是什么特别好喝的样子。 那比如说上洗手间啊之类的呢？ 哦，这 那就整个草原都是吧。 别提了，然后那个洗手间就是你晚上啊真的不能出去。 因为有狼是吧？ 迷路。 迷路？ 是的，你会找不到那个地方。 为什么？它不是那种就是一望无际，然后一看就是能看到自己的蒙古包吗？ 你晚上什么都看不到， 因为 没有 灯。 那个厕所本来就离得特别远，差不多得有七八百米吧。 啊，将近一公里的样子。 知道为什么不给你们水了吧？也怕 你 们去上厕所。 因为那个厕所也非常简陋嘛，就是非常非常简陋的一个厕所，没有水冲的那种的。我们 旱厕。 我现在聊一个。 人家还得拿你们的排泄物去当肥料。 对，我现在聊一个很恶心的事情啊，就是我们上完了以后呢，要拿旁边的铲子把桶里的沙子给挖出来，然后埋在上面。 这个才算是上厕所完毕。 我明 白 了，明白， 就像那个， 这就是让那个就是沙子和那个土地去吸收一下养分。 它其实也相当于一个杀菌的效果。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怕有什么虫子啊之类的。 对，主要是苍蝇啊之类的。 对对对， 明白了。那晚上那儿真的会有一些，比如说像猛兽狼啊之类的吗？ 应该没有了，因为这个现在这种稀有动物不要想了。 这个这个植物都不长了，狼吃谁去？ 对， 吃它们呀！好不容易一年来一回。 但是真的。尤其在这种没有灯的夜晚啊，如果天气晴朗情况下，夜晚看星空特别好看。 是我凌晨3点多的时候出去了一趟，因为想上厕所，然后呢，厕所没上成。 你不害怕吗？ 我害怕，太害怕了。 嗯， 因为外面什么灯、什么光都没有，然后我就看了一会儿星空，赶紧回去了。 用星空抑制内心 但是 生理的尿意。 哎，但是凌晨3点多的时候有银河 啊，对，因为 看到银河， 对，因为它特别通透，就是整个天体会特别通透。 哦，我觉得这也算是赚到了。 我觉得这个就尤其是在夏季啊，比如说去沙漠里边，去草原里边，其实晚上去，大家都喜欢拍星空嘛， 对， 夜拍，对不对？ 对，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节。 对， 但是，圆圆也跟我说了，一定要再穿个军大衣，因为晚上的这个昼夜温差会很大。 对 对， 嗯， 我晚上最想要的就是家里的棉被。 行吧，那反正。这个咱们治沙也值了，然后也提醒大家说，这个一定要是保持这个水土，同时你看你现在终于又体会到了这个叫水的重要性了吧， 是 吧？不能浪费水了吧？ 对， 是不是？ 对。 然后再有你们那个营地完事之后，是不是都得清干净？ 是的，我们走的时候我要求我们把所有的生活垃圾全都带走，或者你收拾到一个小包里面，然后他们统一扔掉，就是说在土地上是不允许留下任何的生活垃圾的。 哎，最后那个推送要不要跟大家再去安利一下，说是有一个报名的。 哦，对了，他们呢是每年呢是针对于金京地方的大学生来招募， 北京、天津和河北 啊，对，然后来招募大学生去当志愿者去治沙。他们一般在里面是待5天，因为我们这回只待了1天嘛，所以呢，这个活动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有大学生想去报名参加呢，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去帮助你们联系厂商。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项活动， 没错。 也希望我们的车企这些社会责任经常会举办这样的活动啊。 对，我觉得这是 一 个长效的长期的一个形式，它并不是说我就带着大家就走了那么一趟，然后照这么一个东西，这是我办的，然后明年我不认了。 对, 对，这是一个长期的这么一个，可能是几年、3年、5年甚至10年、20年的这么一个。 对，你像这个活动坚持了11年，我真的觉得很不容易。 对， 好，那今天呢这样一个活动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有什么想互动的呢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找圆圆啊。 对，都可以找圆圆啊，尤其是刚才圆圆提到的京津冀地区的大学生们， 可以报名的、去做志愿者的这么一个活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拜拜 拜拜 拜拜。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眼里都觉得自由，有的悲伤又换寂寞，便拥有也是曲折。